不得睁开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 星空悬着，我的情为你守候永远。

风暴的侵袭，花

心都为儿女们，盼我常在眼望穿，教我做人常随心。 少听离，长夜

美好希望，让我们携起手来，用我们的爱实现梦想，用我们的爱实现梦想。